格羅之離。 好，开麦啦！ 头先咧，我目击咧，有人咧以为自己开咗麦之后讲嘢，之后咧我话，咦，又话一二三开麦嘅， 你讲啲嘢冇人信嘅，你明白？ 头先望住你喎，大佬， 你讲埋啲嘢咧，你又观众又睇唔到， 你 明白？听众又唔知， 你会发誓冇发生过啊？ 真系， 哇！你真系鱼皮，你真系，你唔好又扎你望其他嘢。 同埋我以为睇下新闻啱啱有通报，咦？你个电话唔会有新闻通报嘅咩？唔系嘛？ 我想问咩？而家最新新闻系咩？ 哇！你冇噶？唔系嘛？云海啊， 三星大战 iPhone 啊！ 你点解冇新闻通报嘅咩？ 唔系，我都睇下，我都睇下而家最新消息系点先。 最新消息我就系而家直播无线同埋亚视嘅续牌公听会啦，7:00。 我讲紧马航失踪啊！ 咁而家人哋所有新闻都会全新 update 噶嘛？咁你全世界唔系净系马航失踪嘅。 而家就不断咧讲紧越南揾到嗰啲唔系残骸，揾越啊咩大马揾到嗰啲又唔系救生艇，系咯？救生艇又冇嗰啲救生， 我心谂系咯，救生衣你都浮出嚟系嘛？ 都冇浮得，佢都冇得浮出嚟喎！而家嗱，但系咧，我想总结下呢一 part 啊。 所以我上一 part 我就话喂，真系会唔会有可能系即系暂时成架机真系插咗落去啲海床嗰度咁？ 咁你都会烂噶，你都会将其他啲轻啲 即系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包保真系技术好到真系哇十字界面咁入到去冇烂过咧？ 咪就系话咯，佢冇理由咁好技术噶。我意思 系喂，我咪就系上次睇911啦。我先发觉原来架飞机可以变咗刀片咁打斜戒断咗一三分二，跟住所以911嗰个冧法先系咁样冧啊嘛。 你信先啦，系我唔信咁冧嘅，直落冧你都信，嗰个定点爆炸嚟噶，大佬。系算啦，今日唔讨论个问题。但系问题就系、是、嗱，我仲要兜翻转头去讲啊，如果万一啊， 咦嗱最新啦， 最新乜嘢？ 大马传媒，你记住 我哋嘅最新系讲紧星期一嘅夜晚六点几六点半、 啊。大马传媒咧。就话嗰啲油污唔系来自失踪客机嘅， 啊讲咗啦， 系佢即系佢，哋话今日之内会有报告出啊嘛。 哎呀，我啱啱喺呢一 part 原本想讲啲油污，好彩你咁样讲一讲啫。咪因为点解咧？因为咧我开头谂，因为如果就算你发现油污咧，你都唔可以肯定嗰个机系坠毁噶嘛。 系， 因为嗱你 漏油啊，绝不出奇嘅事件。 唔系漏油，系放油啊。啊，你知道如果有啲机。如果突然间起飞咗之后， 系太重啊，太轻啊，唔知 系啊，唔好乱噏啊你。 唔系啊，太重，你知唔知系要放油噶？ 听我讲埋先啦，即系 你答我系咪先？ 唔系， 系 唔系？你听我讲埋先。因为有啲飞机如果飞到一可能个零两个钟，可能佢发觉原来机件故障，或者可能有唔明啊等等等咧，咁佢翻转头要降落翻，例如可能要降落翻香港先算啦吓。佢喺降落之前要喺个海度咧兜不断兜圈去放油噶，因为佢唔可以咁多油喺个机上面咧。如果你因为佢系预咗十几个钟头个航程噶嘛，佢如果用咁多个油喺上面降落嗰下有 crash 或者系火花咧， 重得滞啦 吓，咁就会好危险嘅吓。 所以咪放咯， 系佢惊。降落嘅时候， 咪就因为重量咯， 火花着 火啊！你喺唔讲嗰个条件因素，系要讲嗰个结果论嘅。你 我讲紧嗰个系一个 condition， 你讲嗰个系另一个 condition。咁咧， 喂，另外仲有， 系讲埋先，你而家先讲。咪咁咧之后咧，于是乎咧，我意思系话，原本佢哋发现嗰所谓两条嗰啲油污咧，咁可以系架飞机想降落喺某一个地方附近地方，佢放紧油，咁咪降落咗其他地方咯。即呢个系可能噶嘛？可能，但系而家最新消息就流嗰啲油，原来验到根本都唔系嗰架飞机啲油嚟嘅。 系， 咁啊，即更加任何迹象都冇咯。 第二咧就系话之前咧曾经估计有可能会唔会系嗰个机门啊嗰啲咧，而家证实埋添啦，越南证实嘅，不过就话唔系属于飞机嘅， 即系嗰嚿嘢。 系， 咁属于咩嘅咧？嗰嚿？ 诶，未睇，咁啊，睇下先。 即系属于非飞机嘅门。 哦，原来咧佢话咧，喺海上面咧发现一啲橙色物件咧，一度怀疑咧就是、出事客机嘅救生筏嚟嘅，但系后来咧系同嗰个客机咧完全冇关嘅，咁啊亦都唔系救生筏嚟嘅，咁啊，咦冇胶袋喎，但系咩？ 系咯，嗱 ，OK， 咁样， 橙色嘅垃圾啦，总之就， 喂，咁如果嗰个系一个属于潜水艇嘅一个装置咧？ 漏出嚟啊！ 咁佢发射完某个炮，可能有啲嘢，有啲 props 或者嗰啲 kick 卡嘢掉出嚟咧， 你点知啊？ 嗯， 喂，嗱，而家如果咁嘅 话，好惊啊！而家即系有啲乜嘢咧，第一时间咧就俾人闹走咗啦，跟住咧求其任你噏都得噶啦，跟住。 咪但系而家问题就最恐怖的地方就系咩嘛？嗱，班机唔见咗、啊、，OK， 如果佢系坠毁或者爆炸，嗯、好啦，你都起码喺一个咁细嘅水域范围里边。你唔係講緊上一次 太平洋啊嘛，係嘛、嗯？好啦，咁細嘅水平範圍，你有少少嘢睇到啩嚇、啊，即係包括我少到咩咧？啊， 你少到咩咧？ 你少少到就係機身機翼都唔好講啦，係咪？可能講緊 你少到機身機翼啊？ 你而家係咪聽打啊？你呢啲我少唔到，你少啦嚇。咁、啊、咧。如果是的话那些座椅啦胶的座椅啦胶的救生艇啦救生衣啦任何里面的杂物啦是吧尸体残骸啦 总之嘢啦 字嘛都总之垃圾啦餐车呢啊那些食餐的盘呢物、嗯、都可以散落啦是吧 是 现在是连什么都没有连开头想住个救生艇又不是那个门又不是现在连证实了连油污都不是 是 即是个海面什么都没有、 啊、 那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其实 它飞了第二度啊会不会真的一个 揭示事件、啊、根本就未即是根本 降落了不知变因为它没可能飞那么久都降落不降落的嘛 哈 可能降落了某一个地方之后呢、可能真的挟持事件或者是如果我们再幻想力丰富一点、 嗯、 机师突然间缩了即是不要说他挟持了他突然间缩了他飞了第二度因为机师飞了第二度客户不知道的嘛、 嗯、 那飞飞下突然间我乱噏突然间调回转又是太平洋印度洋那个 Raglaglas 一降落咦为什么这样的乘客都不知道什么事、嗯、那里又收不到电话的、哦如果是这样好那就是说这班人未死啦是不是但如果班機出事的話，咁點乜都冇咧？吸我上太空啊？唔通？ 嗯， 唔通真係同外星人有關？突然間冇。 但我想問咧，究竟呢個世界上面而家有冇簡單？即係嗱，我假設佢如果真係沉咗落海啦嚇， 嗯， 插咗喺海床啦，係有冇一個類似好似 scanner 嘅嘢可以喺海上面射？ 都話有啦，因為佢嗰個黑盒有聲納發發。 嗱，我當冇咗嗰個黑盒，即係我當黑盒。都 冇啦，系咪？ 系啦，系啦。 咁当然有啦。 咁系咯，即系应该唔系咁难揾 嘅 啫。 同埋你记住，我哋而家成个太空上面有数以百计嘅人造卫星噶， 咪就系咧。 我啲人造卫星可以 scan 噶。 系咯。 你讲咩好奇怪啊？数以百计人造卫星喺上边，点解啲政府 要揾啲渔民去揾？ 咪点解你唔揾啲政府帮手喺上面 scan 下嘢咧？ 咩咧？ 喂，第二国际太空站喺上边噶、 哦， 你用个大长啲嘅望远镜都望到噶。 咩咧？ 吓、啊，咁点解你又唔会用太空上面啲仪器同埋装置去 scan 咧？ 系咧， 古怪噶。所以我突然间谂一样嘢，其实系咪真系大家都隐瞒咗，即系大家夹住计啊，夹到好似系俾恐怖突袭啊，夹住可能系 crash 咗啊，但系夹 喂，如果咁我就夹就我当我有阴谋论嚟啦。 咁你嘅意思系话佢夹嚟做乜系咪啊？ 咁我觉得同 UFO 有关喎，而家立即 即系话你系咪想讲就系全世界政府就夹定咧，就俾外星人就接走呢班机嘅人去做实验？ 有啲嘢要发生，咁然之后咧，即系嗱。真的实在太夹得离奇啊嘛！成单嘢你明白 吧？你意思系即系夹定俾啲外星人接走呢班机？ 未必系要接走噶，或者可能，总之唔知道去咗边度啦。系 可能呢 嗱，我而家越嚟越相信呢班人未死， 因为如果死咗冇任何残骸揾到啊嘛。 吓，同埋点解咧？如果呢班人系死亡嘅话， 嗯， 呢班人。的生命不在这里、 嗯、 而他们留下的遗体已经是一个被遗弃的一件垃圾了、 嗯 已经是啊、那无论是外星人也好或者什么的即都是不要的东西的、 嗯、 你是会很快会被人家 丢走了 找得回的即见到的了这些残骸的东西、啊、包括了人、啊、基建、啊、这些不要的东西 见不到嘛 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班人是被 老酒 有利用价值地用紧嘅， 咦？有成十几个画家、啊 啊、有利用价值值地用紧嘅。第二，有啲系佛教嘅， 有百几个佛教徒添， 系佛教徒嗰啲，即系我觉得佢哋系有利用价值地 被 做宗教研究 邀请咗去唔知做啲乜嘢，我觉得喂咁嘅假设性又未尝不可嘅。 即系话有个海外 咁，而有啲乜嘢人用呢啲咁嘅方法嚟中间强制挟持攞走咗一批人咧？ 咁又只可以系 咁，我就觉得系同 UFO 有啲关啦。 真系咁邪丁？ 嗱，我节目开始嘅时候，我都即系好强调话冇乜可能有噶。其实老实讲，但系当我同你 慢慢 三四节咁分析嘅时候， 成件事 我哋所睇见即系坊间嘅报章嘅分析啊，根本嗰啲可能性真系唔多大。而有一个共通点就系各国咧都用紧一啲好 basic 嘅嘢， 仲要系原始啲嘅。 大佬话嗰个农业部长走出嚟话，我哋已经揾咗1700艘嘅渔船帮走去打捞。 唔系，同埋你谂下， 即系你几荒谬。 佢咪话 FBI 都介入嘅，好都系嗰句啦。FBI 咁你唔动用美国嗰啲科技去 scan 吓、啊，或者美国我哋仲我哋喺摩士都曾经讲过噶嘛。入面有啲人係有 remote control 嗰啲，係咯，咁咪唔係咁嗰啲，佢唔認佢嘛。 唔係，即係你乜都得啦，總之係咪先？ 我而家用科技啊，你人造衛星唔 scan 係嘛？ 你唔叫國際太空站去 mon 住？ 即係我並唔覺得呢個世界上面用而家個科技要揾一樣咁大件嘅物體嘅嘢，係啦咁難咯。但係如果話俾我聽，三日有冇三日啊？星期六日啊，三日你都仲未有任何少少線索嘅話，咁我覺得就似乎有啲嘢咧係大家夾埋咗啦。第一，第二就係喺夾埋當中即内大家唔可嘛，内你唔可嘛，你明白？成日而家新闻报道啊，而家飞机咧准备运啲家属咧去越南，我心谂我就唔去啦。 唔系，同埋你去越南做乜啫？ 系啦， 嗰啲残骸喺越南揾到。 我是北京人，我只懂讲普通话，我去到越南干啥呢？ 就算你去马来西亚都冇用 嘅。系啊， 你个机喺边啫？而家 系啊，我都唔知点解要运嚟揾去运嚟做乜嘢咧？ 我觉得系混淆视听嘅咋。 系啊， 不断去讲啲 false information。 你觉唔觉啊？你觉唔觉啊？即系去真系唔知去嚟做乜。同埋，喂，如果我心谂我去到越南当地，你唔好话我系国内人啦，我就算香港人都好啊，嗰边英文都唔流通嘅，老实讲句，系咪先？即 系 九唔搭八，总之就系讲句去到。 架马航唔见咗，咁你去越南做乜啫？我都唔明。同埋你就算去马来西亚，都系冇意义噶。 真系冇意义。 所以唔系。 同埋去到人哋只会更忙更慌。 唔系，我而家惊紧另一样嘢嚟。 咩咧？你觉得我讲个可能性而家大唔大翻？ 即系而家变咗 你 科嚟接走啲人。 因为嗱，你喺节目开头嘅时候，你都讲得都几肯定，就话 应该 可能性都真系唔多大。但系经过咗呢几次嘅分析之后，你个睇法又点样？ 唔系，我而家谂就系、是，如果用我哋而家地球所有嘅科技同埋所有认知嘅嘢都解释唔到，咁系咪我哋而家要可能要求一啲吓？即系正如你所讲， 天主系嘛？系，我相信系嘅。 即系要解释 云海，我都知道你啊。 但系咁，你唔好话天主呢单嘢冇关，我都要楞到天主先。我谂起头先做下节目，谂起嘅，谂起十几年前咧，美国咧，你一定知嘅。美国嗰阵时咧，一班即系传统基督教嘅人士咧，喺电视、电影同埋书里边咧，都好 hit 一个嘅小说系列嘅，即系拍埋电影同埋电视啦，就叫做 Left Behind 啊嘛，即系嗰个系列系好出名噶嘛，就 系 话末世嚟啦，所有突然间喺天空度飞飞下嘅飞机突然间唔见晒， 嘣一声 唔见咗啲人，即系火车有啲人唔见咗，有啲人突然间消失咗。我突然间谂，因为佢第一幕就系讲飞机啲人突然间飞飞下。啲飛機上啲人或者成架機啲人唔見咗啊嘛，我突然間諗，咦喂，唔係我哋行到末日之路嘅開頭啦嘛？如果係嘅話，仲有好多嘢會突然間唔見嘅喎。咁如果係政府同埋其他國家啲人知道呢個末日就快嚟，咁可能嚟緊啊，仲有好多其他嘅嘢會陸陸續續消失嘅喎。如果啊嚇，我係當然希望 Left Behind 呢個故事唔係咁發生啦，因為 Left Behind 裏邊講到明天主教徒係唔得救嘅嘛。 系错噶，根本就系、是、好明显就系错。 我冇话佢啱，你唔使咁快起讲。 好明显就系错。 咁、但系当然啦，话翻转头，我哋而家今日咧，因为到第三日啦，我哋都啲掌握嘅资料都唔话要最全面啦。即系可能过多两日仲有嘢发生嘅。不过喺成个过程里边，我觉得包括我哋中国大陆一定有嘢隐瞒。 我覺得係，我都覺得係，即各國嘅政府之間 一定有隱瞞， 有啲嘢係未能公布咗嘅。 而我咧希望咧，嗱，我而家因為我唔係追緊呢個新聞嘅記者啦。如果係再喺北京或者喺其他地方嘅記者，嘗試問咧，問當日喺馬六甲附近所有要等通過去另一邊嘅各國嘅潛艇嘅位置，唔該，可唔可以公布咧？有冇人發射過導彈咧？或者誤發導彈咧？或者有冇演習咧？喂，我一句都聽唔到啊！而所有潛艇都係要經過馬六甲海峽噶， 冇火山噶嘛？嗰頭啊，中咗落個火山度得唔得噶？ 你講緊個飛機中咗落火山，咁你印尼好多火山噶？ 佢距離印尼都 唔遠噶， 但都有啲距離喎。 唔係，咁你做咩無端端中落火山度啫？ 唔知啊，即係我仍然都覺得，哎，即係如果唔係 UFO 咧，就肯定係自殺噶啦，即係。都幾人一定是人為的，首先我也是覺得，因為科技被 keep 實了，IT 科技現代科技被人為 keep 實了，所以才可以這麼沒有痕跡地去找到。 還是呢，我們用一些非常不科學的方式要去找呢？我們是不是要開始在香港找文米呢？即係揾一啲通靈嘅人咧，即係招呢啲人。如果佢死咗，咪招到咯；死冇死，咪招唔到咯。會唔會咁樣係比較 心安理得啲咯？ 反科學化啲咧？ 不過唔係，即係講到尾，希望即係而家嗰啲 希望真係 家屬咧，希望冇事啦。同埋嗰啲嘅家屬咧，可以即係雖然我覺得永遠都係咁噶，即係心存希望。不過真係打定輸數啊，要三日啦，始終。 我覺得唔係。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你唔好俾你见唔到条尸嘅话，你唔好话呢个有心理准备。嗱，今日咧嚟一个试麦，我咧希望嚟紧咧仲有好多时间咧。 陈云海试麦啊， 阿祖都 唔知边支麦啊， 或者系啊。 你点啊？ 你讲啊嘛，嗰句陈云海示威 啊，真系听到 你都威啊！好啦，喂，有机会我哋会再咩？同埋我迟啲会 launch 我自己个网台做嘅。咁啊，当然啦，来不来我会揾阿祖帮手嘅。 来不来？我惊你冇人听噶啦，来不来就 点啊？即系你长期要我揾你啊？ 来不来你冇人听？ 但系最弊而家问题系好难约到你啊嘛，你忙过我啊！ 我定期啲节目定期就要按入 schedule 啊嘛，你得闲你先叫人，真系咧24小时供奉陈爷爷咩？ 好，睇下到时点定期啦，睇下两个礼拜一集，定系一个礼拜一集啦，定系点啊？就揾喂，我谂住咩啦？揾埋 Bosco， 揾 埋阿 Wasa， 揾多啲人嚟蹬下脚吓、 啊。 我呢个 打牌系啊， 几好喎、啊！直播打牌 OK 喎、啊，我都几中意打牌、 啊。呢张台够用啊， 开台咯，直情、啊、好啦。喂，咁有机会大家吓。啊就高高兴兴啦、啊、上年嘅嘢抹走佢啦，我哋唔再记忆噶啦。新节目叫做《格罗之离》，而家听最后一首歌叫做啊，系我最中意其中一个日本嘅 rock band Freebie Labs 嘅一首歌叫做《一期一回》。大家等咗咁耐，梗系要一回啦。喂，临尾都要同大家讲下拜拜噶喎， 拜拜。忍び寄る風を感じています。今日も一日穏やかでした。程よい気温で優しい音が僕を誘う。日常は未常に流れていきます。大通りの行き交う車たち、街の空気さえも秋の空で変わらずに思いを寄せて、あなたのこと遠く離れる君へ届きますように、いつしか手紙で書いた温もりをもう一度遠く離れる線で手を伸ばす、いつまでも一緒な空の星、毎日 寂しかったけど全部花火が三本残っていたんだ。こんなに広い緑の中で小さい日が揺れていたんだ。通りすがる人をかき分けて小さな花が光っていた。愛の夢も臆病なんだ、これだけは認めよう。遠く離れる君へ届きますように。時は流れたんで全然過ぎ去って、いつしか外は春らんまん。そこに愛があればずっと笑えるんだ。そこに何もなければ終わってしまう。離れても離れ離れでも分かっていられる。全体でそんな中でありたいよね。涙を拭いて風に乾かされて、そこに